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给大家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陶，又到了周六，又和大家见面了，主播的朋友圈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那今天我们还是先来介绍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调到 FM94.5 或者 AM8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您还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期间打开听听 FM， 找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和我进行直播时候的互动了。另外在直播结束以后呢，您还可以在我们主播的朋友圈的微信圈友群里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三个主播都会在圈友群里跟大家一起聊天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想知道的、想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好了，闲话不多说，进一首音乐，一首音乐以后进入今天正式的主播的朋友圈。 放。 一首歌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主播的朋友圈。那今天我们主播的朋友圈的内容请到的嘉宾啊，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在之前呢，他作为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法治节目的主持人来到我们的主播朋友圈和大家见过面。另外呢，他还作为北京新闻广播编辑部的故事这档节目的读书节目的主持人来到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哇，真的好拗口啊，来跟大家分享他作为主持人都有哪些心得体会，另外在作于不同的领域作为主持人的话，他都需要做哪些准备。那今天还是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李雷来到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欢迎李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雷。现在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新的消息哈，就是在2022年即将到来的2022年，我还会做另外一档节目， 就财经节目的主持人，又有了新的变动 那除了这个编辑部的故事和警法在线之外呢，我还会担任财富新动力的主持人。虽然说一周只做一期吧，但是呢也会在另外一个时段跟大家见面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李雷之前做过财经节目吗？ 没有，完全没有。其实对我还挺忐忑的，因为财经节目啊是需要一些这种财经类的基本的知识的。 是的，没错 所以说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机会做财经节目，当时我还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犹豫，但后来为什么答应呢？我忽然发现，其实，在财经的新闻事件当中，往往涉及到法律问题。 你说的非常之有道理。 没错因为前段时间我正好跟徐远也是搭班做了一期财经节目，正好是一个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我觉得挺舒服的， 正好打到了自己手背上。 舒服的 这个一般说这个财经节目啊，一般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给别人指路的，就是我们做财富新动力这个节目的第一个初衷是能不能带领大家一起去好好的理财，一起明白赚钱明白花，放心赚钱明白花，这是财富新动力的一个初衷，我觉得也是所有财经节目的初衷。 是的。 第二个节目的目的呢是带大家避坑的，就是如果市面上有一些这种不太靠谱的，甚至是给大家挖陷阱的这种财经陷阱的，我们的节目是要帮助大家去避坑的。 对，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这种新的一种经济现象， 哎， 消费问题都会在是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会遇到的我们也会请到专家跟大家来分析。 那关于做财经节目，我们先不聊书的事儿，我们先聊这个财经节目的主持人的事儿，因为今天是带着第三重身份过来的。 没错。 关于做财经节目的主持人，你现在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我读了薛兆丰的经济学讲义。 就是结合了编辑部的故事， 对， 读了一本书。 虽然现在没有读完哈，但是其实啊，我平时也是对这种经济现象，尤其是一些宏观经济现象比较关注。那比如说我们最近央行又降低了这个准备金降低了准备金利率， 全面降准， 降准然后呢，还有一些这种市场上的变化，比如说楼市上的变化等等哈，在一些新闻当中也会关注，因为其实呢，这些经济现象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当然， 那么折射到我们的这个一些怎么说哈，就是这些经济现象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那么它会影响大家的一种消费支出，有可能说产生一些纠纷，那么产生纠纷之后就会出现法律问题了。 然后这个法律问题正好又是李雷所擅长的地方。 就是说我不管我的有个最大的能耐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怎么绕最后一定会绕到法 律问题 上。 因为法律是规则嘛，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 对，一说到规则，就是我擅长的领域了。 严谨和规则正好又换到了自己的手里 是的。 那这个是也是在今年给大家宣布一下，明年会有一个新的变动，然后在财富新动力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去多多关注，然后去听一听李雷在法律的角度上来跟大家普及应该避免哪些金融的陷阱，能跳过哪些坑。那其实说到了明年的工作新变动，今天还忘了跟大家说，这个我们节目是有互动话题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现在是12月18号了，因为这个12月是最后一个月嘛，2021年即将和大家过去了，和大家 say goodbye 了。那在最后这一个月，大家来想一想自己2021年做过的，觉得自己最闪光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在2022年呢，又有什么希望和展望一定要去做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和我进行互动。另外，您还可以在主播的朋友圈的圈友群里发一些你自己的2021年的闪光点，或者是2022年的展望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看一看。那李雷，关于这个问题，你觉得2021年你做过最闪光的闪光点的事情是什么？ 2021年的时候做的那件事情应该在上次的主播朋友圈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在今年4月中旬的时候做了一个专题，有关512地震的一个纪念的专题。当时呢跟我们的编辑张雅娇一块儿去四川成都，采访了512地震的几位幸存者，采访了这个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请他聊了聊有关自己对于生命、对于死亡、对于地震的认识。这是我觉得在2021年的工作当中自己 最闪光的事情， 对，做的我觉得还可以的一期节目。那么在下半年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期节目倒是很值得来说一下，就是在今年的10月19号是鲁迅先生逝世85周年。那么当时呢，我们的编辑部的故事是做了一期鲁迅先生逝世特别节目，请到了一位这个鲁迅研究会的秘书长来讲了一下鲁迅先生。那么这里呢，我就会发现，通过这位专家的介绍，对鲁迅有一个新的认识，也就是到底什么是鲁迅。比如说鲁迅他相比较李大钊比较陈独秀，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当时那位专家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在五四运动的时候，那么作为五四运动的这样的先行者哈，不管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他们会说我们要冲啊，我们要砸碎一个旧的世界，我们要这个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啊，自由民主科学。鲁迅也提倡这些， 是的。 但是鲁迅比他们深一层的想法是什么？他会去想，这么做了之后真的有用吗？那么我们打碎之后如何去建立呢？ 重建一个 新 的。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在19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对走上如何走上一条这种民族解放之路，其实并没有探索出一条非常好的道路来。 是的， 但那时候鲁迅已经在思考了。那么这就是鲁迅比当时的那样的热血青年更加的深刻的地方。但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大家可以听我们那期节目哦，可以再听听 FM 听重播哟。 对，然后我们要回到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 对对对，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闪光点。那2022年都有哪些展望？那先说闪光点吧。我们先说闪光点，刚才说的是工作上的闪光点。那在生活上有没有自己干一件觉得自己特牛的事儿，或者我学了一什么特厉害的技能？ 没有。 生活上是没有的， 真的没有，很平淡。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2021年在工作上花的时间真的是精力太大了。哎，不对，有一件，我忽然想起来了，就是2021年，当然这也跟工作相关哈。就是2021年，我觉得生活当中做的最让我自豪的事情，就是我大概读了200多本书。 嚯，200多本，其实和1.5天，2天1本。1.5天1本，现在1天半就得看一本书。 因为我基本读书的规律是什么哈？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通常会同时读4本书左右。这4本书大概怎么分呢？它是有规律的有一本书肯定是文学书，一本书是涉及到思想史，涉及到一些这种人文社科类的一本，我称之为杂书的书，这是2本了，还有一本呢，肯定是一本法律书。 肯定有法律， 对， 离不开老本行。 对，肯定是有本法律书。然后第4本就很激动了。比如说我最近可能对一本这种考古学的书比较感兴趣啊，就会翻一翻。或者是最近突然发现还有一部小说不错，我可能会2部文学作品同时推进。这个是我最近这2年吧，就疫情以来，很习惯的一种阅读的方式。 我觉得李雷看这4本书啊，特别像我上高中， 是吧？ 第一本文学书，语文课， 对， 然后第2本呢，这个社会科学类的书， 可能历史政治， 对，可能是历史课。然后第3本呢是法律的书，像政治课，对吧？然后最后来一本小说，就可能是自习。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也自己总结过哈，这就是因为因为我们看一本书大概2-3个小时可能就会腻了。 是的， 需要调换一下头脑，换换脑筋。很多朋友可能通过比如说上抖音啊，上快手啊，听我们的听听 FM， 听看北京时间啊，对吧？然后来调节。但是因为我呢并不是一个喜欢，我从来不上快手，从来不上抖音，基本不关注微博，也不追剧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就通过几本书来调节自己。所以说每天的业余时间就是看这本看那本，看这本看那本。 服 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2021年做过的哪些闪光点的事情？那在2022年，对自己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有哪些展望？ 其实2022年我有两个最大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呢是我自己写的那部小说，2022年能够出版。因为现在呢，那个小说已经是基本上交到出版社第三稿了我现在还在等出版社的编辑第三稿回复是怎么样，我很忐忑。 能大概跟大家介绍这部小说的内容吗？ 现在还不大方便透露，但是和法治相关的是和案件相关的但并不是一个破案的小说。这是一个愿望。第二个呢，是我2022年要考剑道的四段了。 对，要跟大家说，之前我们朋友圈这个剑道特辑那一期也是李雷老师帮我找到的，他的剑道老师找到了这个馆长。 对，所以说这个剑道四段是一个大坎儿。所以我可能会在2022年的时候，业余时间里面会花不少的功夫在剑道练习上，希望自己能够有所长进吧。 在剑道上有所长进，这是2021年的高光和2022年的展望。也欢迎大家把自己2021年的高光在这个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或者在我们的主播朋友圈的微信圈友群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另外，在2022年大家都有哪些展望和想法，也都可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好了，我们进一段音乐，稍后我们进入今天主播朋友圈的下半段，让李雷老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最近他都读了哪些有意思的书呢？我们一会儿见。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想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一首歌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主播的朋友圈。在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了聊李雷的第三重身份，作为财经的节目主持人，然后都做了自己的哪些准备。另外还跟大家一起聊了聊大家在2021年和2022年都有哪些高光时刻，以及在未来即将到来的2022年都有哪些新的展望。那在我们的主播朋友圈的下半段呢，就要请李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都读了哪些书，书的内容是什么，又有哪些新的感悟呢？ 对，其实呢，我想了一下哈，今天我所推荐的书都不是在编辑部的故事里面曾经推荐过的，因为在节目里推荐过的再跟大家讲就等于重复了哈。 是的。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是一本涉及到考古学的书。 刚才说到了啊， 对， 最近对考古有兴趣。 那为什么呢？大家可能看一些新闻，就这两天的新闻哈，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是的， 最终确定了这个地点， 是的。 而且呢，他这个霸陵确定的地点也发现，它并不是一个那样很高的封土，没有一个土丘，是平地，充分反映出汉文帝这个人是多么的朴素节俭，而且呢，他是开创了文景之治，也下起了汉武帝的这个文治武功哈。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也会对这种考古学呀、墓葬啊、陵墓啊有所了解。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讲考古学的书呢，是因为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100周年。要从1921年仰韶文化被发现，仰韶遗址被发现作为开端，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我们看在2021年的时候，三星堆有新的发现， 是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那么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确定了汉文帝的霸陵。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关注了一些考古学的书。包括我们的编辑部的故事，其实也介绍了考古学的书。 这个，因为我很感兴趣，前一段时间编辑部的故事推荐的《古董局中局》的书。 古董局中局。 对，因为最近这个电影上映，而且之前也有电视剧，相信很多人呢，我觉得提到考古这件事儿，大家可能想到的第一，盗墓。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盗墓的小说是让大家， 但古董局中局是鉴宝， 对，一个是盗墓，然后盗完了墓以后就该鉴宝了嘛，是不是？这个大家 对 于这个特别感兴趣。那刚才李雷老师跟大家要推荐的这本考古的书是， 这是一本学术书，不是通俗的书， 纯学术书 、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所写的一本书，叫做《中国青铜时代》。 是讲青铜器的。 不是讲青铜器，是青铜时代，就上三代，就是夏商周这三代。那么他们基本上处于中国青铜器最发达的那样的一个时代。那么这本书呢，其实它核心的思想，我不完全跟大家展开。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跟大家说两点。那么如果说完这两点，大家可能就会对这个人，对这本书有一定的兴趣哈。那么第一点就是有一个词叫绝天地通。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 啊， 才疏学浅，孤陋寡闻。 这个绝天地通啊，是发生在颛顼那个时候，三皇五帝当中的颛顼。 颛顼， 对，因为我们中国传统上啊，觉得这个帝王天子，那么他呢是因为是天子嘛，天的儿子， 就是封建社会都会认为这是， 对，那么他会认为天子能够和上天进行沟通。这种夏商周之前的那样的时代，那么只有巫师，通过占卜，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传统的巫术，可以和上天可以和仙人进行沟通，然后巫师通过他们的所谓的做法哈，然后呢向这些其他的部落的人展示，天是一种怎样的意象，你应该怎样去做，对吧？但是呢，在颛顼之前，就各个不同的小部落都有自己的巫师。 对，是的， 那么每一个巫师都会做出他自己所理解的天的意思。也就是说，每个巫师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是的， 因为实际上是没有神存在的，对吧？ 对，没错， 所以他只能是自己用所谓的这样的巫术和一些这样仪式，来进行解读。但这时候就会发现人们的思想就不统一了。因为每一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那这时候整个的部落的安定就会受到影响。于是颛顼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影响到整个的中国封建时代。可以说这么说哈。颛顼做了什么事情，就是绝天地通，也就是说只有天子，只有帝王， 能够反映出天的意思。 嗯， 其他的部落的任何的巫师你都没有这个权利。 嗯， 那么于是就是把和上天进行联络的渠道仅限制在天子帝王 的 身上。 嗯，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对，所以在上三代的时候，现在考古学有这样的一种理论，就是说那么在夏商周的时候，实际上全国最大的巫师就是 天子。 天子。 嗯， 那么只有他有能力跟上天说话，而天子的这样的他给他服务的巫师也只向天子一个人进行解读啊天的暗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能力。 嗯， 那么在颛顼之后绝天地通出现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那么不同的氏族再也不会出现不同的解读了，思想就统一起来了。 哦， 那这时候我说完了之后，大概你就能够明白它对我们整个封建的时代有多么大的影响。 多大的影响。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让我突然想到了两个小段子，就说这个为什么，第一点刚才说到各个部落为什么他们的祭祀方式不一样，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和天沟通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对， 就说这个其实当时有一个段子，这个是算是野史了。说在当时的时候呢，比如说牛猪马羊这种家禽都是很贵的，一年可能都吃不到一次。但是呢有一天突然杀猪的时候发现下雨了。让别人觉得，哎，我是不是这个杀猪这个猪头啊是用来祈雨的。所以说呢就开始这边的巫师呢就觉得每次祈雨和求雨的时候 都要杀一只猪。 哎，但是呢隔壁村啊，就是隔壁的村庄，因为当时毕竟每个部落人都很少嘛，可能隔壁村啊杀了一只羊，发现它下雨了，而发现，哎，我是不是杀羊每次它就能下雨。所以说大家认为这个沟通的方式不一样， 是不一样啊， 哎，是， 然后解读不一样， 哎， 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每一个部落它可能对于天的暗示的理解是不 一样 的， 嗯， 然后就会发现部落的意志不统一，大家的这种观点不统一，就有可能产生纷争，有可能产生问题。但是呢在绝天地通之后， 天地通， 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这个我想到了，就从小大家学到的历史啊，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也好，在这个每当皇帝在封建王朝，每当皇帝出生的时候，都会说天降祥瑞，或者说这个突然哪哪哪发现了一块奇石，然后或者哪哪突然发现了一个夜明珠，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从绝天地通来的，一定要把这个天子捧到那个地方上，让别人觉得他 是 可以， 这是后世， 对， 后世加上去的， 后世嘛， 对，这是要跟大家说的有关这本书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因为他这本书讲中国青铜时代嘛，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商朝的时候，周的初期，中国青铜器是非常发达的， 是的， 对吧？但那个时候从考古发现，我们突然能够发现中国目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都是干嘛的呢？它只有两个作用，对，一个是祭祀，还有个作用是用于战争。 青铜器 用于武器， 青铜器的长矛或者这个 对用于战争。但是我们在农耕的这样的用具上，就不管青铜器铸造的多么的好，实际上老百姓还是用石器，用骨器来进行耕种和日常的生活，但是同一个时代，比如说公元就是跟商周相仿的，古代的 西方 欧洲，和埃及，也出土了相应的一些青铜器，但那个时候考古学家就发现，在欧洲就不一样，欧洲的青铜器很多都是用来发展生产力的。就是生活生产的用具。这能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中国这种生产力的进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整个的部落的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是的，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为了统一思想，因为通过青铜器的这种祭祀的工具，来让大家对整个这样一个部落的共同的图腾也好，巫师的崇拜，对天的理解，祭祀，来统一思想。第二是用来征战，用来征服其他的部落，而并不是用来提高部落本身的生产能力，它是通过征服其他的部落，然后让整个的部落越来越大，变成一个大的部族，大的国家，来使国家进行统一，国家来发展的，而并不是依靠每一个这样的这个农民啊，这种或者说当时是奴隶哈，奴隶的本身的劳动能力，生产工具的提高，来促进部落的发展的。 哦，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能够看到哈， 嗯， 其实在封建王朝的时候，这种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是的， 那么这种思想一以贯之，就是能通过考古发现，可见考古是多么的重要。 嗯， 而且这种比较哈，我们中国在同一个时代考古发现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况？那么在西方当时的国家也发展到类似的程度的时候， 嗯， 那么当时他们的考古发现又发现了什么？ 嗯， 我们通过考古发现的比较啊，通过考古出土出来的这些文物，他们的用途， 嗯， 哎，就能够知道当时我们的统治者。啊，我们的人民， 嗯， 他生活的一个状况是怎样的，那么他的统治思想又是怎样的， 嗯， 而且呢我们现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对于当年的一些记录， 嗯， 都是通过文字的方式， 是的， 但是我们大家知道文字是可以作假的， 嗯，没错， 是吧， 嗯， 后世是可以更改的， 嗯， 啊， 甚至当时写了一句假话也是， 对，对于帝王不好的东西，帝王是可以要求史官我不这么写的， 嗯， 对吧，当时司马迁不就是因为没有按照汉武帝的意思， 嗯， 然后受了这个腐刑嘛， 嗯 嗯，那么但是考古是不会说谎的， 嗯， 他能够忠实的记录当时那个年代大家的生活水平。那这时候如果你把考古的发现和当时文字的记录相互印证相互比较的话， 嗯， 大概就能推断出来当时的社会情况 是 怎样的， 是个什么样的， 嗯，这是考古的重要性所在。 而且我觉得考古的魅力也在这儿，它有点像侦探小说， 对，没错， 就是你在和几千年前的人， 嗯， 他们留下的丝丝的线索， 嗯， 你要把这个线索整合起来，有点像我们现在爱玩的剧本杀， 嗯， 或者是狼人杀， 对对对， 你把这些线索整合起来以后，然后你去还原一个。基本上是因为你不可能100%的还原历史真相， 嗯， 因为当时那个人他到底怎么想的，他当时到底说了什么，这件事情真的就是无从考证了， 是的， 但是呢， 嗯， 你可以大概的去还原当时差不多的意思， 嗯， 我觉得这个很酷，考古的 很有意思， 魅力点也在这儿， 嗯，但是要真正的达到这一点要经过艰难艰苦的学习， 那当然， 然后要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 嗯 啊，甚至可能长达几个月不能回家，不能见老婆，不能见孩子，这是很艰苦的， 嗯， 啊，因为当时我们今年在采访这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刘清柱的时候， 嗯， 啊，介绍他那本书叫《不断裂的文明史》， 嗯， 那么刘清柱他也是曹操墓的确定者， 嗯 啊，他也是阿房宫实际并没有被烧毁的。确定者， 嗯 啊，他在考古学上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今年已经将近80岁了， 嗯， 但他跟我说，他现在每年还会至少有3-4个月， 嗯， 在考古现 场 去发掘， 嚯， 嗯，这么辛苦。 考古现场的发掘也是个非常酷的事情， 嗯，对。 这个前一段时间很火了一段的文创产品啊，就是这个考古用具， 嗯，哦， 就是给大家一个石块，嗯，然后这个石块里面告诉你。其实包的是一个杯子， 嗯， 然后呢给了你一堆的用具，什么小镊子呀小锤子呀小凿子呀小刷子呀，然后你通过自己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杯子拿出来， 嗯， 这件事情呢就是让你去体验这个整个考古的一个过程嘛， 嗯 嗯，这个文创产品卖的也很火，我觉得这是考古的魅力之一， 嗯，对，这个呢就是我只是举了简单的两个小例子哈， 嗯， 来说这个中国青铜时代这本书， 嗯， 那其实呢张光直这个著名的考古学家， 嗯， 他呢其实还有很多好的著作哈， 嗯，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嗯， 所以说大家如果对考古感兴趣的话， 嗯， 如果对这种专业的考古， 嗯， 因为张光直教授是专业的考古学家嘛， 是的，嗯， 那么他的著作是那种相对来说啊，并不是很传奇的那样的， 嗯， 这样那样的著作， 嗯， 相对学术一些， 嗯， 但是很好看，你能够从中发现很多新的东西， 嗯， 不过还要跟大家说一点的是，不管是中国青铜时代这本书还是张光直教授其他的一些著作， 嗯， 都是上世纪80年代写的， 上世纪八十年就1980几年， 一九八几年， 嗯， 因为张光直教授已经在好像就是在2000之前就去世了， 嗯 嗯， 但是他当年的观点用我直到现在来看都丝毫不过时，而且他的很多观点已经被现代的考古学逐渐的一一去印证，证明他是正确的， 嗯嗯，哇，也是个非常酷的事情，然后甚至觉得还有点考这个张光直先生的骨的感觉， 嗯， 是不是有一点啊，那刚才李雷哥是跟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考古的书， 嗯， 然后是张光直先生的青铜时代，然后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嗯， 根据刚才那两个故事，反正我是已经提起了这个关于考古的 兴趣了，啊，挺有意思 的， 嗯，对， 这个真有点自己想去 考古现场自己拿着刷子去看一看，然后想去调查一下的感觉啊。那除了考古的书，刚才说了那么多的科目，今天是第一本，然后第二本想来跟大家推荐一本什么书？ 第二本书也是编辑部的故事没有讲到的哈，就是科幻作家七月写的一本科幻小说，叫《小镇奇谈》， 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非常好看，什么故事呢？他就是一句话总结四个少年拯救世界的故事 啊，这非常的 这一句话总结 大电影的感觉， 对，但实际根本都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时间确定在1999年，然后地点确定在四川的德阳。为什么确定到那儿哈？首先七月是德阳人，第二呢是因为当年在上世纪50-60年代，那么中国进行了大三线建设，然后有很多比如说东北的这样的工人，华北的工人，华东的工人都迁到这个西南去建设大的那样的工厂和项目，那么有一些是秘密的，有一些表面上来看可能是一些这个什么钢厂啊，或者生产一些轴承啊，但实际上可能生产一些服务于军事的一些项目，那么中国当时不管是在四川还是在贵州，还是在云南，都广泛的分布着大三线的厂。小镇奇谈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大三线建设已经过去了，已经是改革开放10几年了，但是大三线的工厂依然存在，然后呢，从小生长在大三线的这样的一个工厂里面的四个14岁少年，他们在一次登山偷偷的爬到后面的一座山的时候，发生了奇怪的事情，然后这个奇怪的事情和汉朝的时候的汉光武帝刘秀的传说也结合到了一起， 真的是现代和古代的结合啊。 然后不仅仅跟汉光武帝刘秀传说结合到一起，他还最后把整个的内容深刻到宇宙的发展变化。宇宙是怎么形成的，那为什么会形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后宇宙将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它的未来会是怎样，都会在这样一个看似小小的小点上最后一一的展现出来，这是这本书很诱人的地方。那么它有如此宏大的一个主题，却通过四个少年的经历跟大家来讲，这是第一个吸引人的地方，第二个吸引人的地方，我们会发现它把宏大的主题大三线建设，少年的故事，还有汉光武帝刘秀的传说，结合的毫无违和感。你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此的严丝合缝？每一件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就应该是这样。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这是我推荐的第二点。推荐的第三点， 我想到了有点像《三体》里面说到的三体星人。 还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第三点推荐的就是，它充满了悬念。它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抛出一个巨大的悬念，让你无法去放下。因为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您知道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我大概花了3天左右看完的这本书500页。 火。 最后的300页，我从晚上6点下班回到家里开始看起，没有吃晚饭，没有洗漱，我立志这天晚上一定要看完，最后的200页看到晚上的大概3点钟，看完了，然后失眠了， 看睡不着了是吗？ 是的，而且这本书我推荐了给很多咱们的同事， 好的，一会儿我准备去借一下。 今天那个刚才有一位，刚刚就有一位同事，他把他刚刚看完《小镇奇谈》还给我，然后说真的很好看。 好的，一会儿我准备拿走这本书了。 真的很好看。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雷老师也是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然后里面全都是他的藏书以及编辑部的故事的书，然后供大家去借阅的。 而且有很多其实还没有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哟。 这个如果大家也有什么想看的书可以问问我，然后我可以去帮大家问问李雷老师，然后看能不能借给大家。那在最后，李老师能跟大家再推荐一本书吗？今天我们说的是三本书的内容嘛， 三本书，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简单的就说一点。 好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著名的作家熊兆正所写的《张居正》。 熊兆正写的张居正 啊，这部小说曾经被拍摄过电视剧，唐国强、冯远征、梅婷主演的小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厚重，充分的展现出了当年这样一个万历初期的一个整个历史的现状。我想说的是，熊兆正整个的文笔非常的好，非常的古朴典雅， 而且整个的故事很吸引人啊、 嗯、 完全展现出了张居正作为一个一代改革家啊、 嗯、 他的这样的全貌。那么他既有自己很高光的地方，那么其实也有自己很多性格上的问题、 嗯、 也最终就是无形之中给后来的万历的三十多年不上朝啊埋下了一个伏笔。 嗯 啊、 大 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读啊。不过这部小说非常长啊，134啊，应该是130万字到140万字左右， 嗯， 分为四部，大家有兴趣可以慢慢看。 那今天这个 嗯 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推荐了三本书。第一本呢是考古类的叫青铜时代，第二本呢是科幻类的 科幻小说 小镇故事， 嗯， 第三部呢是这本 小镇奇谈， 小镇奇谈，然后第三部呢是刚才说到这本140万字的张居正， 对，一本就是我读的书哈， 就算是人物故事还是人物传记， 不是，就纯文学的小说， 纯文学小说 啊，对、嗯，所以一本人文社科类的小说， 嗯 啊、一本纯文学小说， 嗯， 然后一本这种科幻小说，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主播朋友圈和大家推荐书，然后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看的书啊，或者是想知道的书啊，都可以在朋友圈的微信圈友群里，或者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和我留言，然后呢，到时候我会问一问李烈老师，让李烈老师跟大家解答一下。 嗯， 好了，非常再次感谢李烈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主播朋友圈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节目，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